咁但係何志光嘅問題就係、是，喂佢真係呢，佢揸住少少嘢呢，跟住就即係就判官上身喎。 唔係，我覺得佢個問題係咩呢？有一兩下呢，其實佢係蝕桌嘅。即係如果講策略嚟講啊，呢個有啲 fact 錯咗嘛。即係白影咁， 係啦，係 你俾阿歐軒捉住嗰個 point， 嗱呢啲係純粹我而家講緊公關嘅，我冇話邊個啱定錯，因為歐軒唔做都做咗啊，我都唔係覺得好撚大件事啊，不過大家引以為戒。你捉錯一兩個 point 咧，其實你係蝕嘅。係，所以有時佢話佢唔做 live 咧，即係可以俾佢剪下。 咁所以歐軒咪捉住呢樣嘢就係你唔查清咗事實，咁然之後亂鳩咁屌。 大家重點唔喺嗰度。第一，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嗰樣嘢唔係冇公共性㗎，係有㗎，因為你嘅身份嘅問題啊，陶君衡都有公共性啦。即使今時今日啦，即係而家已經係交一條曬條啦，我都有公共性啦。 你梁麗國嗰單嘢已經係啦， 係咪？如果唔係點會咁大件事啊？係咪？我都有公共性啦。咁有多時你去到呢啲位，即係飲大兩杯，尤其是我哋已經係變成係我哋嘅文化一部分，尤其是花生台啲主持啊，屌你係會容易出事㗎。你諗下，我係近呢幾年先飲得咁勁㗎咋，屌平，但係我邊度飲得咁多㗎啫？因為而家已經係冇嘢顧慮啊嘛。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嗰、那個。公關嗰個處理都係嘅，有時網上世界啲人咧係會即刻回應嘅，你越回應係越大禍，所以有時我係選擇唔回應嘅，除咗我飲大兩杯嘅時候會兩句 之後。即係呢個我哋成日講噶啦，即係有啲人喺話花生谷，喂你冇一個花生台嘅人咧出嚟去回應單嘢，即係或者主持公道。 而家咪回應咯， 唔係因為我哋有支麥啊，係咪？如果有支麥嘅話，咁其實我哋喺呢度講嘢咧。就最好㗎啦，即係唔會話即係哇大佬你講一句我頂一句，哇然之後大家糾纏不堪，都唔知原本係為咗咩而爭啦，跟住你又話我樣衰，又話你跟住我又話你口臭，跟住越講越遠，係咪？咁即係但問題就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就嗱，因為其實佢個節目裏面，即係前日個節目，佢審完呢個阿昌之後。就審阿歐軒啊嘛， 太密啦！審完阿昌之後， 第一 譴責歐軒， 第一就頻密，第二你嗰、那個處理手法唔公道，因為你對阿昌有問題，你係叫佢上嚟叫佢澄清，而且你私底下咧之前你同佢傾過電話，係了解過嘅。即係如果你對一個人係有問題，你疑中留情，即係或者係私底下同佢傾下偈先啦。咁啊，歐軒，佢亦都投訴喎。喂，點解你私底下唔同我傾先啊？如果你即係對我件事咁大意見嘅話，真係冇啊嘛？點解你對阿昌你會打電話俾佢，而對阿歐軒你又冇打電話呢？ 唔係阿昌都可能係事後先打電話喎。 總之唔好理， 即係做完節目先打嘅。 嗱，佢哋邊個打邊個邊個就唔知啦。但係咧，總之大家見到嗰件事就係話，你審一個人，你事前係有做足功課，但係你做咗功課之後咧，又原來都唔夠嘅，都係即係 turn up 出嚟。第二就係歐軒嗰單 case 呢，就其實你自己本身都未搞清件事，然之後就即係叫做係靈往物眾咁樣。咁事實上你真係冇私底下，喂你話愛之深責之切㗎嘛，咁如果你表示關心嘅話，你係咪私底下打個電話了解一下先呢，而唔係話一嚟就公審呢？咁呢個處理手法係好多網友都覺得好唔舒服。 唔係個問題唔係呢，唔單止係呢一度，而係因為點解呢，佢過去嗰即係選舉完咗之後咧，連打幾個人，你全部都係主持啊嘛， 打氣啦，係 係啦，即係你變咗咧，就係你會削弱咗自己嗰個公信力嘅開始。所以你冇話我癲啊，飲咗酒啊，大佬，我大軍訓唔係啊鋪鋪都去走去揾人揼嘅，但係因為你越揼有時咧，係你個個禮拜揾啊，你就好大鑊噶。 唔係，即係好簡單。 你點揾得咁多啊，大哥？ 即係好簡單㗎，你話阿希嗰個 case 咁樣樣，佢係鬼。原來點解係鬼呢？咁我自己私底下咁我喂你話愛之深責之切，自己台嘅人，咁我自己私底下我 PM 啊何志光，喂我了解一下，佢又唔講喎，佢唔同我講喎，佢話即係我有事我揾土伯嘅啫， 唔好揾我咁多大佬。 咁撚樣喎，即係入咗你數喎，等於係，即係佢咁樣喎。咁喂我呢啲嘢我真係記住㗎嚇、啊， 不算啦，呢啲節目嚟節目去係咪啊？即系网上嚟网上去，大家即系当食下花生咪算咯。嗱，老实讲，你问我，即系我觉得系我系完全同情欧乐轩嘅，我亦都支持欧乐轩。不过我觉得，因为年纪嘅问题，即系冇呢啲政治工作经验系会有嘅、嗯。即系我估我廿零岁嘅时候，屌惊咩啫？本土派咪同你一齐食饭咯， 从政噶。 係咪有乜所謂啫？我光明正大，你鍾意錄咪錄囉咁樣。咁但係個客觀效果似乎唔係咁。 咪嗰啲人真係唔係朋友嚟㗎啦。 即係你老實講，你同本土派傾，你都冇理由搵兩個，即係普通話就叫做小混混，廣東話就叫流 浪。係啦， 大哥。 喂，原來金金大師呢啲有300票，你都會同佢傾啊？ 即係 喂，咁係咪個個你都會揾啊？ 屌真係，唔係呢樣嘢最慘。 係咯， 你最慘就係你俾佢玩啊！ 个300票都可以玩到你3000多票喎、 啊。我系支持佢嘅原因就系我觉得你唔应该咁样俾人玩咯。 系。 你话晒系民主党新星。 嗯。 系咪即系张咩欧罗柴集团。 嗯。 系咪仅次于张李阳集团嘅一伙系咪喂使乜咁俾人玩啊使乜咁样输尊降贵啊大哥。 系啊唔系冇公共性理由㗎其实。 大家一齐辩论。喂咁又唔同喎、啊。你要玩两个小混混㗎嘛。系咪嗱佢明摆你上台佢点解要 live 呢喂，所以啊，何志剛唔系坐得晒嘅，佢点解会攞个7分钟 live 啊？明玩柒你啦，戆鸠！ 唔系嗱，咁讲啦， 我真系见到佢真系我见犹怜啊！大佬，我再重复一次啊，你俾人咁样冇7分钟，你自己已经醉咗啦，佢明睇住你醉， 系 你猫咗啦已经， 唔系咁，所以就 喂仲唔录你 ？Exactly， 即系 喂，如果阿龙喺我隔篱， 嗯 ，stop 咗阿龙之后，停咗机佢， 嗯， 系咪先？你明知陶君豪醉咗，我亂講嘢噶嘛？開到嗰陣時候已經係即係亂鳩咁嚟噶嘛，亂咁瞓噶嘛。 何志光咁樣連環審，即係連環開庭咧，屌！即係呢樣嘢咧，唔係即係佢判官上身啦。但係判官上身咧，即係其實講真，你 fact checking 好緊要嘅，即係你起碼你疑中留情。你都要即係你亦都要係 你唔係 style 嚟㗎嘛？ 唔係你可以俾我感覺就係話，屌你老尾，你令到我猶豫係你有問題，你要自己證明你自己嘅清白。佢一俾人感覺就係咁樣啊嘛，係咪啊？即係好多時候我見到周圍 share 噶，我而家懷疑邊個有問題，然之後呢度 share 嗰度 share 嗰度，即係周圍係㗎，係 唔係我對佢得一個評價啫。 水平問題 ？No， 即係如果你做判官係水平問題 ？No， 唔係佢有啲 fact 係錯，咁呢個係水平咧可以理解，但我覺得佢係一個 too religious 嘅，因為我係一個教徒，我知 塔利班咯，其實係 咁啊，唔好話塔利班，咁我係一個天主教徒，都係即係正教嚟，咁唔係邪教嚟，即係我一出生就已經 唔好話人哋回教係邪教 啦。我冇啊，你講塔利班嘛，你大佬，你係恐怖分子啊嘛， 係清教徒啦，或者咁講。 係啦，清教徒，即係你一出生喺呢啲咁嘅環境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將啲嘢咧正邪定分界。咁但係政治有時嘅嘢就唔係我哋耶穌判斷嗰個係罪人定係罪人噶嘛。當然我唔係好 religious 嘅人啦，雖然我考會考嘅時候聖經都攞 credit 嘅人， 唔係佢個狀況係冇灰色地帶，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即係學你話齋冇疑中留情，咁有啲 fact 啊錯咗少少，咁你俾人執住嚟講， 唔係啊，你佢審阿昌嗰陣時好多 fact 都錯嘅，原來係 咩？ 即係佢話即係關於清正啊嗰啲咁嘅嘢，同埋即係同阿容總一齊影相咧，嗰啲日期咧都搞錯咗嘅，原來都 係 咁，所以呢啲嘢咧，如果你咁急於去寫判詞咧，而你嗰啲嘢係。即系错漏百出嘅话咧，咁你个公信力有问题嘅，其实 不算啦，好唔好啊 ？Stop 咗佢啦，大家啊，即系 玩够啊， 玩够，大家一场兄弟都冇乜隔夜仇， 唔一定系兄弟嚟嘅，其实系 不紧要啦。 大家同一个台做节目就唔需要一定系兄弟，但系讲真，即系起码咧，即系唔系话唔可以批评，但系就起码公道啲咯。 唔系咁，不如咁讲，你有你嘅节目，佢有佢嘅节目 ，OK。你中意讲你嘅，我中意我讲。大佬，我哋唔负责，啊，你都唔需要问边个，呢样嘢可以讲，嗰样嘢唔可以讲，你唔需要嘅。咁大家公众评价就算啦，吓、啊。不过咧，我哋迟啲你要录翻段，即系本节目主持及嘉宾嘅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咩俾人告到甩裤，大佬，我哋啊，你记得加翻呢段嘢，曹总帮帮手揾个好声。 网页咯，即系 default 咗定一句嘢。 每一个节目都唔该加段啲咁嘅嘢。 default 咗啦，屌！ 啊，咪应该又入我数啊，大哥，系嘛？喂，因为我讲好多次，其实呢个真系我立场嚟噶。李永达讲嘅嘢关我咩事啊，大哥？何俊仁讲嘅嘢关我咩事啊？屌何俊仁批评我就得，我亦都可以批评佢噶嘛？有咩问题啊？亦都人哋都唔会介意呢样嘢，系咪？ 嗯。 咁咪健康。咁你咪真係一个反对派嘅即係多媒体嘅发声 囉。咪答多一个问题，有啲人就话啦，即係佢咁样去，即係有啲网友啦就 PM 就话你要你踢走佢啦咁样，即係搞自己有。唔係你我觉得唔可以咁样嘅，因为第一都话啦，即係如果你自己喺度嗱讲真喺花生台做主持做节目，其实我哋都有啲要求嘅，即係啲人都会有啲身份嘅。